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自我送终唔会有错啊？好明显啦、啊。我依家自我送终啦，系咪先？ 啊， 即系录得翻，录得喺翻得，录得音咧，因为冇场地嘅关系啊嘛，系嘛？咁啊，都系租间酒店房录音啦。咁我冇理由喺香港就开咗租间酒店房，叫阿碌喺大陆过嚟噶，系咪先？咁阿碌你都唔制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咁啊买嚟咁啊落呢度。 睇我台咁多嘢都 OK 嘅。 都要近得噶，大佬啊，系咪先？上星有酒店咩？ 梗有个宾馆嗰啲咪有啦。 咁啊，我几价如果咁价钱就差唔多嘅话，咁啊，不如落嚟啦。咁啊，其实我谂过噶，都系讲下送终呢样嘢先。即系其实真系好捻多谢啲我啲听众啦。即系唔好话我，即系屌你会认屎认屁，即系我系觉得咧，我哋班友咧政治冷感噶嘛。就因為呢啲班政治冷感嘅人揾出嚟咧，先至有103萬嘅啫。咁就啱啱講下撤回啦，係嘛？啊，唔係撤回，暫緩啦。啊，各咁啊。咁其實嗱，啱啱講啊，喺我立場咧，你撤回又好，回收又好，暫緩都好，都係一撚樣嘅。你以後都你真係以後你都唔可以攞翻上嚟傾噶啦。除咗林鄭下台唔選出嚟選。嗰、那個人係葉劉啦， 係啦。 嗱，如果葉劉就唔使講啦，咁就兩樣都。 但係佢應該冇乜機會選到 喎。唔好咁講，你真係唔好咁講。 如果千二人選位又冇乜機會選到， 你真係唔好咁講。 市民一人一票，佢更加冇機會選到。 阿爺好鍾意咧嗰一種咧，你對人好強硬啊！因為點解咧？你對啲市民強硬，你就冇得反轉頭啦嘛。你局要以後都向過呢個權力核心中心㗎喇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其實一睇到話你，哇！你原來你可能真係你唔知好打得，你仲好眼正啊！咁阿爺會另眼相看嘅，我想問你，我成日覺得係咁。而且講真，咁多年嘅特首，其實管治得最好嘅咧，都係一啲公務員啊！我想問你，即係當然啦。 林鄭 算係。即 係佢係公務員出身添喎，完全係就係發現其實原來你一個公務員係完全冇政治智慧嘅，淨係得執行能力嘅啫喎。咁你到你執行唔到嗰陣，你就死賴嘅喎喺度。 喂，所以佢會話依家好打得咯，係咪先？即係其實你 就發現今次經過呢次教訓，就發現好打得冇用咯。 係咯，你聽人講啊。喂，但係我成日講成個送終條例，其實係咪香港政府、特區政府諗出嚟嘅咧？ 這個都仲有好大相 隔，我有相隔餘地啊！我真係覺得真係好撚簡單啫嘛。 你講兩邊都有可能， 係你邊有可能？即係我自己會偏向，即係可能係張建宗啊呢啲咁嘅，或者係 張建宗噶啦，一定係林鄭加李家超呢兩個。 李家超呢啲諗咗出嚟， 漏埋啊鄭宇華 啊諗到出嚟，跟住就 衝就純粹係俾人擺上台， 攞上去俾阿爺，跟阿爺又得咁樣，咪全力支持你咯。 都未必係攞個上去俾阿爺。 啊，唔係㗎，我覺得阿爺嘅 即係你講兩個分析都有可能。 我覺得擦鞋文化，你要知道，即係香港政府嘅呢啲咁嘅部門，呢啲擦鞋文化，自動自覺俾塊閪你屌啊嘛，係咪自由閪嚟㗎嘛？呢啲真係自由閪嚟㗎嘛，係咪先？真係自動自覺俾塊閪你屌，咁咪擦鞋咯。咁阿爺從冇諗過，因為阿爺因為坦白講一路都冇㗎嘛，佢唔會諗到㗎嘛。其實就係你啲咁嘅屎忽鬼。諗到攞去擦鞋，咁阿爺一見到哇，掂喎，似 得佢呢招， 咦？跟住就哇，即係由呢啲嗱乜撚嘢叫由下而上啊？嗱，屌你啦，由下而上唔一定係好啊， 係咪先？好似即係例如何俊仁嗰邊、鐵頭河嗰邊就係咁樣分析咯，佢就話其實可能係林鄭提出嚟，跟住同上面講，跟住上面就話 得啊， 做得到 非常唔係話做得到就做，係非常好。 變成一個硬命令壓翻落嚟做。 唔係，我就係話做得到就做啦。即有一派就咁樣講法咯、嗯，有一派就話林鄭自把。 因為好撚簡單嘅，係 中央硬命令。 你睇下阿林鄭嘅處理方法，即係淨係嗰啲咩僭建四層樓新界佬啊！依個阿蕭生講、嗯，喂，百零人出嚟示威啊！唔家陣林鄭都褪啦。 嗯唔係，佢嗰陣係政務司司長 做嘅。唔係啊，今年嘅事啊，今年嘅事啊，今年僭建啊，今年有一單僭建啊，啲僭建啦、啊，跟住阿林鄭要話要要決力打擊呢啲咁嘅乜嘢啊？哇！唔介踩呢個新界佬，係啊，今年上年啊，係啊，哇！跟住屌即刻撤啊，即刻撤回啊！唔係暫緩，係撤回啊！唔係喎，係呢啲今唔知今年上年啊？ 唔係喎，上年有啲咩？ 係啊係啊，就講緊啲僭建啊！哇，屌你啦！嗱，百零人都褪，咁103萬之後嗰日夜晚10點都仲話要讀噃。 嗰晚11點就嚟啦嘛。 係啦，咁嗰啲 就即刻嚟啦嘛。 咁啲人又梗係滾啦，係咪先？咁咪跟住咪屌你咪衝嚟，喂佢衝突咯！喂，坦白講。你唔可以怪呢班示威者，因為講真，如果你即係醒少少啊，唔好話暫緩啦。你星期一晚，即係星期一凌晨你，你唔講，唔係即係六月九號10點你唔講，唔講，聽日先出嚟講。喂，呢班人唔會滾就唔會衝你哋啦。 咪同埋政府依家好撚乞人憎咧，好撚中意夜晚出新聞稿嘅，真係好撚。 咁既然你夜晚出 新聞，博人瞓咗覺就冇人理。 喂，我依家你夜晚出新聞稿，不如你凌晨3點啦。喂，就好多等埋散曬啦，你咪出咯。你冚家產，你唔係你好似攞領工咁，即係話俾個阿爺聽，喂，好撚眼鏡啊！屌你攞唔撚正，我即刻話星期三讀，我屌你攞，我咪死得啦！不滾啦，咪衝你咯！當然。我係認為班後生仔有勇，係無謀嘅。OK， 係唔夠自然啊！你明唔明白啊？ 唔係咁，跟住香港市民都示範咗啲自然嘅玩法啦。 自然嘅玩法啦。嗱，我會嘥少少講下自然送終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今日基本上係上你哋嘅，上啲網友嘅。因為咧如果譬如唔係103萬就冇會過二讀啦，二讀咁星期一就會罷市啦，罷市我就乘機㗎啦，我乘機休埋息㗎啦，或者係咪先？好啦，好撚簡單㗎就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突然間要等於上嚟呢啲錄呢集咧，所以就要講少少，因為佔中係令到你有一聽呢集嘅 ，OK？ 咁送中係令你有一聽呢集嘅，咁所以我要講多少少，咁跟住我都會講翻嗰個 topic 嘅，即係真係想俾網友知道啊，即係。我成日覺得嗱，第一次同第二次嘅衝突，即係星期三嗰次衝突，星期三嗰次咪叻咯。嗱，你諗下啦，時間嘅關係啊，12點零鐘，啲人嗰啲差佬啱啱轉咗間，哇，精神體力乜柒都好啦，好啦，你哋就行撚完幾個鐘頭，拖住一個疲倦嘅步伐，就係同人衝，咁咪一衝咪散咯。你有勇無謀啊嘛、星期三就調撚翻轉喎，屌你咯，就啦嗱嗱，呢啲係聰明啦，我唔知佢真係一日勇定謀啊。佢個時間就啱啱等轉間嘅時間，班、差佬就拖住一個沉重嘅步伐、疲倦嘅身軀，你一衝佢冚家產咪散咯，佢一散佢驚啦嘛，冚家產，咁啊梗係屌你老母掟嘢啦，係咪先？哇，大佬我唔夠體力。對應付你咁撚柒多人啊！啲差佬咪掟嘢咯，嗱某程度係成功㗎，係成功㗎，即係衝咗跟住差佬先掟嘢㗎嘛，記住，你係成功過㗎，你係成功衝咗龍和路到㗎，即係點解？所以做呢啲咁嘅行動咧，我成日覺得好撚簡單㗎啫，即係唔好話我唔係咁教唆，我覺得應該咁，應該可以係咁做嘅。一有足夠人數，要係比例性係全力壓到。第二只能一次過，一次性，因為有第二，如果同一日有第二次，人哋就有準備，人哋武裝好過你，人哋有曬訓練，而你哋坦白講，你哋冇訓練嘅，你哋唔會公開第一發吹下自己噶嘛，係咪先？ 所以你係唔係呀，好似咁樣，但佢一單拖咗嘛，佢唔會成班人㗎嘛，即係唔會百鳩幾二百人啦，一齊training㗎嘛，係咪先。所以你如果第一次衝唔到就唔好衝呀，即係起碼係嗰一日唔好衝呀。咁你咁所以每一次都要好準確，呢啲就要有智慧啦，即係衝佢要有智慧呀。 咁但係而家問題係，即係你講嗰啲又要準確，又要乜嘢物，就要好多人一齊夾噶啦嘛。 係啦，有一個壓倒性嘅人數啦。 唔係要好多人一齊夾啊，咁你嗰個夾就無自然就會變咗一個大台出嚟。咁但係依家啲後生仔唔中意大台啊嘛。 哦。 咁即係始終呢件事都係冇人可以完全 coordinate 到嘅，完全協調到嘅。咁所以即係都有啲困難嘅。 因為我就覺得衝一定有啲實有啲諗法咯，即係唔可以就咁。 即係指揮你唔可以就你唔可以衝噶嘛。咁但係啲人又唔中意俾人指揮嚇。依家啲後生仔又話要拆大台嘅整。 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冇辦法啦，因為我哋都要尊重呢啲年青人嘅意見呀。我係認為佢哋冇錯，亦都係啱嘅，或者咧點解？因為個問題係全部政府做出嚟嘅嘛。冇，你即刻坦白講，你星期你六月九號即刻撤撚咗佢，或者暫緩都好。 嗯、 啊，屌你啦，唔出聲都好，你根本都冇星期一同星期三，係咪先？嗱，而家你死撚死地啊，唔家產啊，收撚翻。 你啲地氣啊，佢仲要串嘴啊！哇，你有冇睇？ 串嘴啊，緊要啦！你落地跌落地揦翻大沙。 新聞問得幾鬼尖鋭啊，大佬有線嗰、那個。 我冇睇過。 你冇睇過？哇！ 你知啊，我呢度我喺深圳，我係。 即係基本上連 TVB 都問佢會唔會落台。 哇！咁咪死啦！咁佢解話唔會啦，但最後解解會啦。 斷嘴啦！ 好似今日咁啦，今日父親節啦，係嘛？即係我成日講，我今日應該兜口兜面同老豆講，點解你唔係李嘉誠啊？我成日覺得係應該係咁樣講。我父親節啦，咁又有人出嚟行啦。嗱，聽講好似嗱，因為錄音嘅時間就啱啱出嚟行緊冇耐啦。我聽啲朋友講都話好撚多人啊。咁就好撚簡單啦。啲口棺材釘就狠狠地釘咗喺林鄭嗰塊壽板上面嘅啦，啊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啲張建宗啊嗰啲咧攬住一齊死嘅啫，啊鄭宇華嗰啲睇下睇下唔會啊，一人孭鍋就算咗啦，咁就林鄭就應該做唔到呢個任期噶啦。我想問咧，即係甚至佢過得到啊，佢都做唔到呢個任期啊，因為103萬、示威完之後， 即係好似董建華， 仲有人出嚟，仲要喺一個咁，譬如我。假設啦，有20萬啦，假設我唔知啊，或者10多萬啦，喂，嗰啲仲有人出嚟嘅話，你已經暫緩咗啦嘛，係咪先？ 40、50啊，起碼。 哇，咁你就撲眼街得啦，係咪先？嗱，一講示威遊行咧，我就有嘢講啦。大家都其實知唔知道我以前喺以前搞網上電台係人民台嘅人嚟噶嘛？咁人民台加入過民陣噶嘛？咁你知唔知道我曾經選過民陣嘅召集人嘅？驚你，如果我選撚咗，就唔會喺度錄呢啲咁嘅節目噶啦。 咩問題啊？ 咪驚咪好大問題啊！如果我選到。我就冇可能，我就冇得自願送終嘅，因為死撚緊嘅，話俾你聽。我就唔會有呢個節目做啊！我係選過民陣人權組召集人嘅。我聽俾你聽，你睇嗰陣我有段時間我好積極參與民陣嘅工作，民陣真係俾人屌得係零舍少。因為點解啊？因為我夠奸啊嘛，我夠賤啊嘛，諗嘢係咪先？如果俾我，我坦白講，我話聽啊，今日好彩人多啫。如果人少，民陣就害撚死，害撚死我香港人。呢班左膠，我聲俾你聽，你諗下啦，啱啱有103萬，上個禮拜，喂，我真係唔知道我下個禮拜再呼籲有幾多人出嚟。好嘅，梗係希望有103萬或者超過紀錄啦。唔好嘅，突然間得嗰10萬， 4萬， 咁跟住。不如又未撤啦，又未暫緩啦。咁如果譬如政府睇多幾日，過咗星期一，因為立法會都話唔開住㗎嘛，過咗星期一睇埋呢次遊行先至算囉，但而家人數大減。咁佢有藉口話屌啦，而家市民都唔多支持啦，咁我繼續議讀㗎喇喎。喂大佬啊，喂你首先你搞呢啲咁嘅遊行你搞嚟做乜撚嘢呢？我唔係好明㗎。即係 咪佢就係因為政府話未一日唔話事，佢就想搞嘛。 咪死咯！因為講真，你已經可以消費過103萬嘅啦嘛，一路以來就消費過103萬。屌你咯，咪咁啊103萬咧，我如果唔可以試藥噶嘛，但如今咧去到得幾萬，咪10多萬。佢即係其實50萬咧，佢政府都有權話而家少咗一半嘅。喂，即係啲嘅人數，你除非你即係保證到我有103萬。咁你真係唔好搞啦，講真，你要逼一直口人，佢真係分分鐘害死你。如果唔係星期五話要話切嘅話，真係星期六切嘅話，真係分分鐘害死你嘅。所以嗱，呢啲咁嘅左派左家諗法咧，係乜嘢咧？佢哋善良，佢哋相信人民，死得咯！如果你啦，我永遠都我都會相信人民，但我唔會相信咁撚足噶嘛，話俾你聽。喂，人民就消費㗎嘛，即係佢俾咗子彈你，佢唔會再俾第二次㗎嘛，就好多都係咁㗎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以你我嗱，好簡單㗎啫。以我哋個聊天室30人嘅聊天室咁計，我哋上次有成五個人出嚟，我30人有5人出嚟，咁都有成六分一啦，即係平均10個有一個即係6至7個有一個出嚟啊！我咪同市民嗰條數一樣咯，同大會103萬，因為香港700萬人啊嘛，或者7個有一個，我哋6個有一個啫。咁其實好準嘅，但呢一次，我暫時可以見到我哋嘅聊天室咧得1個人出嚟啫。嗱，其實因為過咗咧，啲人就唔會咩啦。但如果未過嘅話，都未必個個出嚟嘅喎。 換咗。 咁就未必係個眼出嚟㗎喎，講真，可能就咪多2-3個囉，咁實少過103萬，你咪俾個藉口政府褪、可以繼續囉。但你知係點解？因為你相信人民嘛，你相信人民咪死得囉，唔能夠奸囉，俾我乜都搞，我淨係唔搞人，我淨係搞集會，因為集會同遊行就冇衝突㗎嘛，集會10000人又好，50000人又好，100000人都好，都冇問題㗎，我一直消費過103萬。是先？即係如果我仲喺民陣裏面工作嘅話，我拍拖屌嗰啲9年啦！你車手一你用我行啊！屌你老味，話聲你聽，係咪先？集下會咪算咯？屌你諗你係望撚鳩啊！呢個好有自私諗法。第二，你真係有呢有上述嘅嘢噶嘛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咁所以唉，即係有時真係成也左交敗也左交噶。 我都唔係嘅，今次咁佢 今次係贏嘅， 換咗啦。今日再睇下有幾多人咯，即係如果都 得噶啦， 都仲有40-50萬嘅，我覺得真係都算做到嘢噶啦，即係都要 得嘅， 都要相信人民噶啦。 因為你要搏啊嘛， 即係你換咗都仲肯出嚟嘅。 因為同你講，我係唔會同你冒險嘅，我係唔會同你冒險，因為我民陣我有份開會，我係唔會同你冒險嘅。我一直消費過103萬，消費到個完為止，消費到個渣都冇為止，係咪先？講真呢啲事嗰邊即係我都好撚跟住佢得50000就撲街㗎啦。哇真係政府真係唔撚死你呀，林鄭照舊連任㗎啦。好撚彩呀，或者呢即係好嘅，如果收到風話人又好似都唔少。咁如果按比例有成20000就好撚掂㗎啦。因為我估計我聊天室應該除咗425之外呢，正常應該仲有1至2個出嚟㗎嘛。如果有3個出嚟就好撚恐怖㗎啦，即係呢。咁 ,ok 啦。咁點解我講宋忠，因為宋忠係跟住同我發生呢一件，琴晚發生，小豬食飯盒時，我小豬一齊係咪我？咁咧就有相關嘅，所以我講少少佔中送中啊，咁亦都可以就係講下呢啲咁嘅嘢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就可以大家即係想你哋嘅，即係醒你哋嘅呢一集。咁咁啊講翻啦，即係知道。切就切唔切啦，我今日都要上嚟㗎啦。其實我今日呢，因為103萬呢，我都諗住係做返集節目，上下啲網友嘅，當然唔係畀錢啦，亦都唔係畀禮物啦。你哋唔好奢求我會有神山虎陣送呀，永遠都唔會有呀，或者呢 一人一包都好唔掂。 一人一包都好啦，唔掂。因為唔收錢就會嚟㗎啦，啲人就會嚟㗎啦。係咪先？所以我唔會呀。但係呢，我起碼做一集輕輕鬆鬆俾你讚賞下你哋。即係讚賞我筆錢俱樂部嘅朋友。因為其實我好舒話我哋6個人聽，平均6個有1個人出嚟。我好舒話啊，其實即係我唔會領工嘅，我唔係啲左膠，因為我信任人民，我一樣對你哋差人處， 因為你哋講真，你哋一樣都係唔捐錢，話先咧，我計下，我一定差零錢你哋。 打賞多咗啊嘛，咁嚟啦。 係啊，但係唔好意思啊，因為辦事啊，關係神山府係上個禮拜賣得一盒， 哦， 賺曬佢都二百五，我仲要俾郵費 ，OK， 死撚皮，咁冇所謂嘅，其實冇所謂嘅，即係證明咧，呢件事咧，啲網友都好好撚上心，佢真係唔消費，咁唔消費就自然行出嚟，佢先至唔消費，因為我行出嚟啊嘛。我好撚滾㗎嘛，屌你老母，我仲要買神山府，係咪先？加上屌你黃岐山又話嚟撚咗深圳監視啊，103萬，全深圳嚴打，全深圳嚴打，對面翡翠 XG 啊，即係無線中英文台啊，都拉人啊， 哇， 水都有拉人啊， 哇， 水都有拉人啊，係捉細捉雞啊！哎，好撚嘢啦，唔夠膽捉香港人啊！嗱，我真係驚你屌你衝上嚟示威，可能就唔知點解，淨係捉雞、捉女啊！哇，睇咗嗰個視頻真係屌精彩啊！好、哦、你攞俾成排女、成排女喺無線中英文台啦，咁啊行出嚟，哇！ 陰公， 即係離遠睇都有啲真係 可見猶憐啊！ 即係得嗰啲女話聲咧，真係。所以人哋真係成5000蚊，真係直租啊！人哋真唔係講笑啊！咁啊，當然啦，加上又有嚴打啦，因為一嚴打，其實嗱，神山府同嚴打係掛鈎嘅， 肯定啦， 好肯定啊！話聲咧，即係越冇生，我唔需要睇其他乜嘢嘅以後，我睇下，咦，冇生意嘅咪，屌你咯，係咪因為 嚴打緊？ 唔使講啦，咁我就知道嚴打緊嘅。 或者收到風就知道，收到風嚴打你就知道呢輪都冇乜 問題。我有知道冇乜難行㗎，咁所以我 forget 咗㗎，所以你唔使擔心。啊，我嗰個冇生意，你咪想死，當然係想死啦，係唔會有大問題嘅，因為我已經接受咗呢一樣嘢㗎啦。咁啊，加上咁嘅政治氣氛，咁啊都要，我都諗住今日落嚟同阿碌做一集，到相啊啲即係。讚賞下啲網友，咁我係咪都要過嚟？咁其實節目我又唔夠做，唔夠人講啊！因為我由上次到而家，其實我連埋琴晚啦，我都係兩次嘅啫。所以如果淨係為咗上次嗰次阿小影咧，因為我會將小影擺喺下個禮拜先講，因為 topic 嘅關係，因為小豬同少少送終都可以諗少少講下。咁啊，還掂都係啦。咁我約阿小豬咯。咁啊，因為首先我問咗阿碌嘅，你星期日使唔使翻工嘅？星期六使唔使翻工？如果星期六你翻工咧，我係星期五上嚟錄。咁星期五上嚟滾玩完就星期六就同你錄完，星期日就遊行嘅啦。諗住。但如果你話咩咧，咁啊唔緊要啦，一樣啦。因為我都要上嚟錄節目噶嘛。因為我冇曬罐頭啦。冇曬罐頭咯，我連神山即係人民超市廣告雜誌都出埋就冇曬罐頭啦。 咁咪罷工咯，冇所謂。 咁要真係要罷先得㗎。但係而家我要賞班網友，讚賞班網友啊，大佬。咁我又罷工，佢唔可以讚賞班網友，我又真係好撚想讚賞我哋呢班咁嘅咁撚吝不實質咁撚吝惜嘅，突然間唔吝惜體力㗎原來。啊，係咪飲咗啲神山苦屌你啦？真係好啲咧。咁啊冇啊，咁啊照舊啦，咁啊都係。主要嗱過程好撚簡單嘅啫，好撚簡單嘅啫，都係晨早即係早幾日就越問阿小豬得唔得閒，得唔得閒咁啊？阿小豬話得閒咁啊，我咪約佢星期我嚟講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啦。咁跟住我就再問咗你，咁你星期日錄音嘅話，咁我咪約阿小豬星期六咯。咁阿小豬話 OK， 咁其實因為我約嘅時間應該係最好，最安全嘅意思係方便啊。即係佢係咪姨媽度咧？我知佢上個禮拜停埋。呢、這個禮拜我唔知道，咁所以我要問得好清楚啦。咁啊問得清楚，我星期話 OK， 佢 OK 就實得噶啦。咁啊我咁啊都係照舊啦，喺香港就租定間情趣酒店啦，租翻上次嗰間玻璃房、鏡房，哇龍爭虎鬥咁啊！屌你小龍爭虎鬥，石堅唔知邊個石堅，可能我係石堅啦。啊，喂石堅係輸喎，我呢次係大獲全勝喎。 Okay. 真係大獲全勝啊！一陣就可以講下，你唔使驚網友，我會講得好恩足嘅。咁跟住呢啲可呢啲成日都講噶啦。咁啊到我星期六，琴日咁啊去到主題酒店啦，維記主題酒店啦。咁我發個信息俾佢咯。咁啊發冇復喎、 有一段時間冇覆，咁大概係四點零鐘佢覆啦，因為我三點零鐘就會到，我次次都係噶啦，三點零鐘會去到酒店安排一下，你知我幾多都要搞噶啦，嗰啲充電啊，咁嗰啲 connect 啦，啊，我要基本上將間酒店還熟一次先噶嘛，啊，好撚多嘢搞噶嘛，啊，咁跟住搞完之後咁啊，早啲去咁啊，我三點零鐘 send 個 message 俾佢，咁啊，我問佢，我到咗啦，你點？佢四點鐘未覆喎， 嗯。 跟住我再梗係喂四點鐘未覆就有啲驚㗎啦，因為我唔知佢係佢會臨時姨媽嚟㗎嘛。因為我唔知佢幾時姨媽嚟嘅。即係呢啲事係錯咗㗎我。咁跟住我就再四點鐘就留咗佢在嗎，跟住就真係覆喎。有可能兩個短信佢局覆啦，係咪呀，咁在嗎佢在。咁我到咗酒店囉，咁佢話好，咁我過嚟啦，咁我要執拾飽屋企先，我會坐滴過嚟嘅。咦，坐滴滴喺大朗定係常平啦，我唔知佢住邊度嚟㗎我。咁過嚟都好快啫，個零鐘咁樣，咁我 OK 啦，冇問題啦。我話如果你嚟嘅話就早嚟我哋咪睇戲囉，如果遲嚟咪唔睇囉，唔睇我咪慳返啲囉，係咪先。跟住佢有一句嘩，滴滴要200多蚊喎。 咁又 咁講到咁咁點啊，咁梗係報銷啦，即刻我即刻。咁我唔會俾我冇佢話200多，我咪即刻200蚊紅包俾佢先囉，咁得囉，我報銷囉。咁俾200蚊紅包你，咁當車費我俾囉。咁都冇一路冇嘢㗎。咁就等咁佢話佢出門啦，大概五點鐘出門啦。五點零鐘啦。咁我就問佢，咁佢話我出門之前會佢五點零鐘出門呢，即係咁上下啦。咁跟住佢話如果唔塞車呢就一個鐘頭多啲，塞車呢我諗就要個零鐘頭啦。咁我話好啦，咁懷住都等喎，咁係咪先，咁樣我咪等到大概六點零啦。咁就話佢話已經差唔多到啦。咁我咪就落又係照舊落酒店接佢啦。係啦。落酒店接佢，我跟住問佢睇咩戲啦。跟住佢好眼啫，我就同佢去食啫啫王。就係黃貝嶺嗰間，因為張王一個好處咧，佢樓上就係戲院啊， 好細間嘅啫 喎，係啊，唔好理佢啦，總之係睇戲啫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哋可以去到張王食完嘢，就慢慢睇住個時間嚟買飛咁啊，其實最好噶啦。咁我哋喺張王坐低咁啊買飛啦，咁我買八點四十分嗰場，咁因為我哋七點零鐘嗰時候應該係。咁因為你著著王啦，因為我冇帶阿小豬上酒店房啦，因為講酒店房阿小豬見過，吸引唔到佢噶啦，種新鮮感冇噶啦。因為其實點解我會住情趣酒店咧？每次都首先帶住佢帶條女上去先咧，因為其實每一間情趣酒店房都唔同噶嘛，即係每次都會令到有一個新鮮感噶嘛。所以我一直帶佢上去先。但係呢次咧，其實小豬上次就又係呢間，又係呢間鏡房。佢未見過曬，仲有 Hello Kitty 房㗎。 哦， 佢都未。佢都未見過，我都住過一次㗎嘛。同埋咩水底世界房嗰啲，嗰啲難租好多㗎。嗰啲可能要指定要訂房嘅時候，指定要邊間房呢，佢就等留俾你㗎。嗰啲難到高啲㗎。咁咪冇屋企囉，咁因為佢一登記我哋即刻搭的士去黃貝嶺啦。咁咪張張王食嘢啦。咁未夠鐘睇戲㗎嘛。咁雖然買飛啫，咁一路食嘢，咁一路傾下啦。跟住我就話：，呢排好忙啊！因為香港有103萬人出嚟遊行啊，咁啊，點解我話？因為我係一個同阿小豬講有關係噶嘛。咁啊，小豬話：係咩？係咩？ 完全唔知 道，零知識啊！完全唔知道，原來有103萬係一個，因為你喺東莞啫，你都好撚喺香港噶嘛。是完全不知道有一單新聞發生，幾撚恐怖，幾撚恐怖啊！你話而家香港人去撚到大陸，俾人拉撚咗，你真係屌你啦！我乜柒都唔知道，係 啊， 係咪先？所以其實真係，所以就反對送中係應該做嘅，話聲咧。 咁其實我有一個飯盒都知，佢都知 道。你都知啊？咁我坦白講啊， 佢可能落。有啲成日喺深圳落去香港買嘢，咁嗰啲咪會知咯。嗰啲會睇新聞噶嘛，即係你火車都有新聞睇噶嘛， 係 睇噶嘛。咁嗰啲會知咯，但係如果即係同少少同 来往香港嘅人沟通嘅，咁就可能唔知啦，真系。 坦白讲噶，我唔相信佢间场冇香港人 咗。唔系，咁佢哋有香港人都未必讲。 未必讲啦，系咪先？ 去 咩 地方？ 即系我哋去唱 K， 我都唔讲啦，系咪先？ 你点会同佢讲话？诶、哎，你知唔知三十年前屋企发生咩事啊？ 唔讲呢啲个， 即系初初 唱歌唱 初初我第一两次上嚟玩都可能会讲。 哦，而家我其实我都冇讲过嘅，就好坦白讲，好似我咁，琴日上咗嚟，金钟有人跳楼，我都系朋友喺朋友圈私下同我讲，我先知道，咁啊，我完零知识。所以其实坦白讲系几多恐怖，几多封闭啊！呢个社会咁啊冇嘢啦。跟住我哋就倾下，因为佢都话唔知道，其实我都好奇怪噶。 嗯， 我觉得好奇怪，我咪同佢倾多两句咯。咁佢话佢都话政府系咁嘅。 嗯， 佢唔想俾你知道，你系冇可能知道嘅。 系啊， 咁、嗯、啊、哦，更加令我有啲更加惊恐惶恐啦。 嗯， 系咪先？冇嘢啦，咁傾一輪一輪送終。 嗯， 啊，我話幾多係幾多恐怖啊？點樣罰你啊？咁樣我係點撚樣可以咁又可以拉得你啊？啊，你喺士多其實換錢真係使下錢嚟噶，又可以拉你啊？咁樣咁講咗俾你聽啦。我話對我所以對我哋香港人有幫助啊！我哋冇理由，我真同你講，我哋冇理由擺放把刀喺我哋頭上邊啦、啊。所以103萬人咪行出嚟咯。 嗯， 咁老阿小豬都肯聽喎、啊。 嗯，都明白。啊！ 而且當然啦，我講呢啲咧，普通話零舍好，我又唔肯明喎，點解咧？我唔肯明點解喎？咁啊，咁樣傾完咧，咁啊食下雞煲啦，咁食完雞煲，跟住我哋梗係睇戲啦，睇黑衣人啊， 嗯，黑衣人 個名都算撚過人， 黑衣人 都其實啱嘅，當嗰晚都好撚多黑衣人噶嘛，而家係咪先？啊，真係唔講送終， 依家都好多黑衣人， 係而家都好多黑，即係六根音好多黑衣人喺港島區啊。 嗯 啊！即係嗰套係咩咧？係 Man in Black 係啦，即係咩黑超特警， 黑超特警隊 冚家產啊！屌你老真失撚望到 服曬啊！ 服到唔撚服！我宣布你嘅網友，你係諗住去睇嘅， 唔使啦。 你不如睇 碟， 睇最龍啊！唉，撐下古天樂啊！一人嚟係投資啊，係咪先啊？前院撐下啲港產片 ，OK、 嗯、 啊！咁睇完啦，其實一路都冇嘢嘅。咁睇完之後，咁跟住睇完好撚早，咁十點零鐘，咁我帶佢去食糖水添，同阿小豬。咁啊講時講，因為咧睇低下套黑超時，我覺得真係太撚沉悶啦。咁、 嗯、 我就去廁所，就順便飲神山苦啦。 OK， 喺個時間飲咗啦，因為我有權唔記得飲噶嘛，我試過唔記得飲噶嘛。咁後藥力未發揮之前，我已經要做啦，其實都幾得嗨嘅嗰啲感覺。但係而家所以我一定預早啊，咁啊去咗廁所嗰度飲緊咗，跟住順便食支煙，食完支煙先翻去睇戲啦，咁樣冇分別㗎。我話仲係咁樣悶啊。OK， 得咁啊，咁啊睇完啦，咁而家係搭的士翻酒店啦，咁啊翻酒店都好撚簡單啫，再順便啫啦，開熱水沖涼啦，嚇開乾肉水熱水，咁跟住因為依次咧。因為阿小豬上次有一次鹽咧啲泡泡唔夠多嘛，咁、 嗯、 今次我咪帶咗兩支 重手啲 ，因為以前落一支就夠噶啦，其實、嗯、可能要啲份量閪咗啊，咁咧一支都唔夠，咁啊列過兩支，但係兩支真係多撚過頭， 哦、 哇！啲泡屌你啦，打到頭咁高，咁啊都但係好開心噶喎，啲、 嗯、 女一見到啲泡咧，唔知點解好撚開心噶喎，咁咧咁撚開心，咁我跟住梗係。开头就梗系对错啦，对望嗰啲人一边啦，浸下，梗系叫阿小豬行过嚟我度、 嗯， 啊，我背脊得住我，我跟住梗系上下其手又抄又成啦，我就喺嗰一刹那，想就喺就光正法，你知咩叫就光正法啦？就喺浴光同龙嘅正法嘅、 嗯， 啊，唔知点解怼唔到入去，唔知点搵唔到个位， 点解？ 因为佢可能系佢个背脊。吉住我咯，我想鬥鳩佢，鬥鳩高佢嘅屎忽，即係唔好搞佢後邊啊嘛，你知啊嘛，即係喺後邊。 後邊 嗱咁鬥佢屎忽後入，唔係搞佢後邊後入，咁啊就永遠都鬥唔揾到，即係唔知係咪條嘢長嘅關係啊，係咪先？啊咁嘅關係啊，鬥唔到，唔撚鬥啦，屌你咯，嗱臨屌你，衝身啊，衝身啊，跟住。 跟住而家係佢有佢喺沖涼房，我跟住喺個浴缸度揾個花灑，求其啡一啡，咁跟住抹乾佢就跳喺張床度噶啦，咁樣咁啊佢咁啊嗰個啡，大家啡完啦，咁啊跟住嗰日梗係攬攬錫錫啦。咁平時我同阿小豬咧就其實唔係小豬，其他女都係啦。我通常都要啲女咧騎咗我上面先，壓下壓下，跟住我就會撳低佢。跟住就男上女下嘅，跟住玩玩下咧，我會掹翻出嚟，就將個屎忽向西搞佢後邊，唔係從佢後邊後入咁通常我都係咁樣嘅。今次呢次我真係抄緊嘅關係啦。咦？即係水塘喎呢次，即係有別於以前啊，有別於以前咧，因為坦白講啊，可能即係而家冇出嚟做啊，冇出嚟做啊，調得少啊。或者冇屌啦，咁啊冇屌啦，咁樣咁啊出嚟做正行嘛，正行啦，即係叫從良啦，起碼都唔係做小姐啦。咁真係水多咗，咁水多咗，不如就試下一嚟一招就搞你後面。咁啊試下由後面入啦。平時因為其實坦白講，如果你知係零零㗎啦，而家我兩小豬友啊，平時其實幾難入㗎，如果你零零嘅話，喺後入係幾難入嘅。咁通常要個女士咧揾隻手嚟幫手，而瞄準啲㗎嘛。呢次唔使，完全唔使， 順滑 對佢。咁啊，梗係唔使講啦，拍啦，啪啪啪啪啪，跟住佢咪叫嗌你輕一點咯，輕啲嘅。咁當然，一齊坐你都戇鳩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九牛二虎啊，唔係九牛二虎。一牛一虎，刁民牛同神山虎啦，系咁啪啪啪啪，啪到嗰啲好似有啲折磨嘅感觉，咁似啲人生肉做啦，系咪先？你知，而且话唔好搞你后边嘅，如果你而家咁咧，咁样 hit 嘅呢句嘢，系咪先？咁你又一块自由閪啊，系咪先？自由任我点样閪嚟噶嘛？而家系咁咪都放远啲，唔系远啲啊，放松啲，咁啊插慢少少，跟住差唔多啦，咪又。反翻轉佢，男又做翻男上女下咯。跟住嗌，我今日嗌小豬，我要問佢，一路做嗰樣咧，我係邊個？佢就牛哥咯。我話唔諗係啊，我係老公嘅。跟住佢都冇出聲，我咪喺度插。仲唔肯出講喎？我大力啲插咯。我話你邊個啊？識講啦，牛哥。哇，你知啦，一講你知女仔講老公呢兩個字，即係廣東話同普通話真係。即係天同地啊！你依個老公攞乜嘢公嘅？屌你老味，你啲死人聲！但係嗰啲普通話唔同，老公，我屌你老味真係，你真係如果第一時間就肥噶啦，我真係第一時間就講咗三句老公到啦，咁肥咗出嚟。咁啊，點肥咧？我唔會內射嘅，咁我咧掹翻出嚟，跟住就中出，即係好似睇 A V 咁咯，射落個肚度嘅。 中出 係喺內射嚇，射落肚度嘅。我呢中間時候掹出嚟出，應該咁講啦。咁啊射完咯，咁啊跟住我嘈，咁啊射完之後我求其掹兩啲廁紙，咪屌你老味，你自己抹啦。咁跟住我就，因為我成日放喺條毛巾喺我即係嗰條浴巾啊，喺我張床度噶嘛。咁啊順便之下就咁求其揾張毛巾冚住，索咗就算啦。索咗就算啦，幾撚唔起身，因為你知啦。即係屌撚完，射撚完，佢真係唔想喐㗎嘛。我就唔撚明嗰條女仔屌佢屌撚完，佢即刻可以走去沖涼㗎喎。係個個都係㗎喎。 咪第一時間屙尿先嘅。 我即係走去沖涼啦，還掂都屙尿啦，咪沖埋涼啦。男仔唔撚嚟㗎嘛，一直都係挺定㗎嘛。佢阿小豬啲好撚主動啦。佢話係咪一齊沖？唔好啦，你就係呢啲嘢，即係各付各啦。即係你中意衝就衝，我中意坐就坐啦。即係好似圍院，即係好似啲示威者咁咧。嗱，你啲中意嗱，佢講真，你中意衝就衝。我就要坐下先，因為年紀大，後生啲咪衝咯，係咪先？咁佢阿小豬後生啲，佢咪走去衝咯，我咪走去換咯，睇下先咁樣咯，係嘛？一樣嘅啫嘛。即係同嗰個過程一樣啊嘛。咁跟住診完，咁跟住唞下先啦。咁跟住又係第二 Q 就大概。其實時間我清楚啦，大概六點半到啦。點解咧？因為醒撚咗，我又發 Facebook， 發咗幾句，即係串下老蕭嘅，同埋講下父親節快樂嘅， 真係真係靚。即係我講過就話，今日你可以兜口兜面同你老豆講點解你唔係李嘉誠啊嘛。啊咁啊貼咗上去嘅，咁所以我有時間啦。咁我一貼完咧，我跟住就當然啦，咪咪摸摸揸揸炒炒啦。咁啊打下茄輪啦，咁樣之前咁打茄輪，跟住就順便做埋咯，一樣咁濕。但呢次咧就唔係後入先啦。咁跟住就全程自己南上，插插插插插插。當然啦，老公呢兩個字就開始成為佢嘅同我做愛嘅口頭禪啦。我估會噶啦。咁啊，診到診完，咁跟住就又瞓一瞓啦。佢又要沖涼啦。咁我就跟住又係攤頭下啦。咁攤頭下，咁跟住咪八點零鐘佢咪走咯。七點零八點鐘佢咪走咯。咁啊完咗。咁都 OK 啦，咁消費又多咗嘅，多咗200蚊車費囉。佢走我冇俾㗎啦。但係因為走我知道佢係應該我估佢應該會坐地鐵㗎嘛，再轉車㗎嘛，咁嗰啲就算啦。咁微信咗。 金俾佢幾多？ 兩千囉。佢永遠2000嘅，因為最後嗰時俾佢2000㗎嘛。咁咪2200囉。 佢嗰場依家點呀？有冇打佢嗰邊？ 冇啊！ 大朗嗰邊冇事。 係啊，大朗嗰邊冇事。但係你知道點解冇事啊？因為唔旺啊嘛。點解唔旺啊？因為啲女質素真係，唉，即係我睇過佢啲相啊，即係大佬，即係有得玩我都唔敢咁著弱吹雞，係咪先？啲網友聽咗我咁講，又唔係好著弱想去，係咪先？但我又想捧下場。哎，好難做嘅，有時話曬而家，即係佢唔係咩嘅，而家佢叫阿小豬係成為炮友啊嘛，佢係成功取代咗上三妹嘅地位噶嘛，平均可能一個月至兩個月揾佢一次噶嘛，係咪先？當然就暫時唔會密過上三妹嘅，但係我都照揾佢噶嘛，佢取代咗噶啦嘛，咁當然佢有地方可以捧下場，我都係想個捧場嘅。但係講真，我又唔想啲網友失望咧，去撚到哇，牛哥，哇咁撚遠啊！因為坦白講，幾得幾撚遠啊！我哋要去常平再轉車啊！我依度冇直車去啊！如果我哋要坐滴直接去咧，都成三四嚿水㗎，一程四個人分嘅話，的士紙唔平㗎。咁其實真係我會考慮下，但係當然我仲係諗住去啦，但係即係唉。 隨緣啦，係 就係隨緣啦。兩條友我都去㗎，其實坦白講，兩條友都去嘅。嗱，咁咪由佢咯。好啦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節目時間差唔多咧，我就下個禮拜咧，我就會講下小影啊。因為小影咧就同呢個貿易戰有少少關係呢次。 OK， 都唔好撚大關係添。唉，唔係少少 有關。 但係咧未講。嘢之前咧，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家嘅。OK， 冇獎啊，冇獎品啫。 OK， 嗱，其實獎品咧就係俾你知道你自己係乜撚嘅人。OK， 即係成日我話我自己係一個左派，左仔。阿碌你又話你係一個左仔。咁樣點為你點樣可以確認到一個人係左定係右咧？其實冇人知嘅喎，講真。即係甚至有同我講話，哎，我買名牌嘅。咁你家右派咧，其實唔係，即係買名牌嘅人，因為其實左派都希望嗰樣嘢咧常用啊，名牌就耐用好多啦。咁其實咧就所以左派都會買名牌㗎。即係你睇呢啲係睇唔出就話聲咧。但我有一個問題，你有一個答案俾我咧，咁我就會大約估到你係，即係就因為我要即係知道你左同右咧，我要長期見你。啊！要理解你嘅生活啊，企力跨立先知嘅。但我一個問題問咗你咧，等你答咗咧，咁我略咧就可以大致可以釐定你係左定右嘅。個問題就好撚簡單嘅啫。福利同埋交税 ，OK？ 嗱，你嗱我依家問咗你，你諗咗下個禮拜我就開股 ，OK？ 啊，福利同埋税，好啦，你係認為應該加俾多啲税？而令到多啲人有福利啊，定係減少啲税，等啲人冇福利啦、啊。嗱，你咁樣講，你梗係話我梗係要俾啲税，等唔好俾咁多福利啦、啊。其實唔係㗎，我講埋俾你聽， 如果我交多啲税，我將啲税攞出去俾呢個政府，個政府分發俾啲有需要嘅人士，我幾福利派啲福利俾人士係可行㗎。但係講真啦，仲有一套講法咧，就話如果我要交税，我交少啲税，咁我剩翻啲錢，我啲錢咧會擺落個市場度去使，去運用。咁市場多咗錢就要請人㗎啦，請人咁呢啲人咪有咁嗰啲窮緊人家咪有就業機會咯。 唔同，福利同就業兩回事嚟㗎嘛。 唔係即係譬如即係嗰啲可以咁講話，嗰啲咪話嗰啲失業基金啦，失業啦失業啦，計失業咁計啦，好冇？好冇？即係其實派俾啲失業人士多一個福利嚟㗎，係、即係好簡單啫。你係認為交多啲税？然之後個福利會搞得好啲，定係將嗰啲減少啲税，將啲税慳翻嘅錢我嚟請多個人咧？係啦，你俾一個答案我，下個禮拜我就開股，你揀邊個答案咧？你就係大致上你嘅意識形態係左定右㗎啦。OK， 咁啊，想你哋啦，講完一集節目，再教俾一個方法你，等你知道你自己係乜撚嘢人。夠想你哋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啊，做咗45分鐘，九個字啊，大佬，咁啊希望下個禮拜再見啦，咁啊神山虎啊，打上錢啊，都希望你哋照舊買啦，因為上個禮拜真係好撚閪啊，話聽聽，好，咁啊，係咯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